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呢，我们还是来说地质馆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北极熊的困惑。地质馆的一层展厅啊，进门靠左手是一个展台，它是有关板块运动的，它展示了地球是如何从一块完整的联合大陆经过板块漂移才形成现在的几大板块的。在这个展台前呢，妞妞拿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图示给孩子们讲解板块漂移。当说到地球上现有的几大板块的时候呢，妞妞就想顺便跟孩子们一起来熟悉一下地球上的大洋和大洲。妞妞手中的图示啊，是用不同的颜色把目前地球上的各大洲呢都标示了出来。于是呢，妞妞就指着这些彩色的板块给孩子们介绍着这些大洲的名称由来以及生活在这些大洲上的一些主要的动物。当说到南极洲的时候，妞妞问，谁知道哪些动物朋友们生活在这里呢？孩子们想了想，有的说企鹅，有的说海豹，还有的说蓝鲸。最后呢，我们的杰浩开口了，声音洪亮地告诉妞妞，还有北极熊。妞妞当时提醒说，既然是叫北极熊，那就应该生活在北极，对不对呢？而现在呢，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叫做南极，别看它在这个地图上，北极洲和南极洲距离的那么近，但实际上呢，它们之间距离的可远了。杰浩很认真地听着，随后呢，沉吟了一下，对妞妞说，我知道了，那么生活在南极的应该是南极熊。妞妞当时觉得似乎看到了一只浮游在南北极上空没着没落的北极熊，一脸无奈的表情。